今天晚上怎么也睡不着，一闭上眼睛就看到他，想起他的眼睛、他的嘴角，还有他抽烟时的味道。原来失眠也是一种心痛。这样又过了一夜，